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今天是我们的代班主播明红啊，我们的这个朱明奇呢，现在已经身在北京，在北京十八大的现场，要给我们做现场的报道。那其实我们昨天在香港的办公室里面，所有的电视就两件事情，一个呢就是美国大选， 是。 那终于在中午的时候呢，是尘埃落定的。那么奥巴马是成功连任。那么在太平洋的这边，中国也是同样面临着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产生。那么有外媒说，中国的这个选举呢，可能影响还要大过美国的这个大选。总之，现在世界第一、第二的两大经济体的换届，都将深刻的影响着全球的局势和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我因为这个时差的原因哈，所以其实这次中国的十八大开幕呢，和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揭晓呢，只是相差不到24小时的时间嘛。那名义上说两个事件相差两天，但是我相信这一周对于我们这个新闻媒体从业者来说，应该是觉得最盛产新闻的一周了。那同时也是我们看到今天早上9点钟这个十八大是开幕了。那开幕呢，首先是由这个胡书记来做了一个这个政治报告。那今天我们的三 D 画新闻呢，也就将会从这个胡总书记他这个政治报告当中来就这个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政改，从经济改革，再到外交以及民生等等这样一些话题，我们将会做一个这个一集的专辑。那我同时我们也将会看到呢，说我们连线到前线的这个北京记者朱明奇，他在现场感受到的这个十八大的氛围，以及在北京大家的关注焦点。同时我们也将会连线到重量级的嘉宾来一起来看到大家在这个政改还有这个外交等等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评论。我不知道、 其实对于这个会前呢，十八大之前外界的一个关注的焦点，一个就是胡总书记今天九点钟开幕式之后的政治报告，另外一个就是党章是否会修改，怎么样修改，第三个就是领导层的换届。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呢，会期一共是到持续到11月14号，那在15号呢，应该就有新一届的领导班子会要做一个集体的亮相了。那说回这个大会的议程啊，昨天也是大会进行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那在这个议程当中呢，又主要包括听取和审议党的17届的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就是今天上午的这个政治报告。第二个呢是审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第三个就是审议并且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章程。第四个是要选举党的18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是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那么会议刚刚开幕的呢，第一项的议程就是正在进行当中。面对刚刚胡总新鲜出炉的一个政治报告呢，我想相信现在有了各种的解读的声音，甚至包括之前大家最为关心的一些政治体制改革呀，科学发展观是否会列为指导思想呢？那么我们看到报告当中已经明确写出了是列为这个指导思想。那么还会采取怎么样的措施去保障和改善民生呢？以及中国的外交主张、中国的经济政策，还有党内的民主建设、反腐败的工作，以及对港澳台和两岸关系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的走向，这些呢都有在政治报告里面方方面面都有提及。那么我们现场就想马上要连线正在北京采访的朱明奇，请他来分析政治报告一结束之后在北京现场有些什么样的声音。今天早上呢是胡总书记刚刚做了这个任期之内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哈，我相信有很多的新的提法和新的亮点，也是我们值得全球的关注和解读。那么朱明奇，你有没有一些总结要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的，其实我们如果看到这个报告呢，如果现在发现新的提法，恐怕是对于小康社会，或者说对于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个新的论述。那么其实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作为胡锦涛任内恐怕是最大的一个理论的贡献，所以说这次在报告中呢也是把科学发展观正式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那其实这个在理论上呢，这个恐怕是在这 一届当中最大的一个变化了。 其实我今天听完这个一个半小时的这个政治报告之后，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有说到这个两个一百哈，就是说这个建党一百周年，这个2020年将会实现这个全面小康社会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呢，又说到这个建国一百周年，就是到这个2049年要实现一个全面富强的这样一个目标。对， 是。 就当时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是在现场听到这个，有没有觉得热血澎湃一下？ 当然了，每一届这个政府也好，或者说党的领导集体也好，都会在任内提出一定的规划。这规划呢，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要提高到多少，或者经济增长速度要多少。那如果说提出小康社会要在2020年建成呢，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具体的时间表，跟之前的一些目标来相比的话，因此我相信大家心里想的是，哎，到2020年，其实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我这儿有个 马上可能到2020年，真的会问自己一下，说，哎，我们真的已经生活在小康社会里面了吗？ 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哈， 因为这有一点像说你立下一个愿望，或者说你许下一个承诺，那很自然的到时候就一定会有人回来检验这个承诺是不是被达到。 我这儿有一个数据哈，他说这个实现全面小康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这个呢是说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国内生产总值还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呢是要比2010年要翻一番。我们不妨就拿这个作为一个目标吧。 对，是我相信因为有一个可以量化的一个指标啊，所以对于本届这个党的领导集体的一个历史评价或者说历史定位的话，可能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衡量的标准。 另外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哈，在会前其实关于政治改革是一个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我们在这个政治报告当中也是听到了这样的表述，胡总说，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呢，既不走封闭僵化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那我不知道在现场的记者听到这样的一个表述之后，有没有理解为是对会前外界关注一个政治改革的这么一个回应？怎么看这个封闭僵化和改旗易帜这两个词语？ 我相信这个是对目前政治或者社会上两种声音的一种呼应了。那其实大家都会注意到，一方面改革开放是一直在中共的坚持的路线之一，那另外一方面政治改革又是一个离不开的话题。政治改革究竟什么时候改，怎么改，那说实话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瓶颈性的问题。我们在经济社会层面呢，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归根结底很多问题是卡在了政治体制上，因此恐怕有很强烈的声音要求中共做出一个政治体制的改革。那具体改革怎么改，恐怕也是有一个，第一是不是要搬取西方的模式，那另外一方面有一些这个建立中国特色的这样政策的这样的论述，恐怕也一直在争论的过程中。那其实说实话，我个人的感觉是胡总的这个表述只是平衡了两派的观点，或者说是相对来说一个稳妥的表达，是一个比较谨慎的表达。具体对未来下一步政改会有什么指示性的这个效应的话，我暂时没有办法看到。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胡总书记呢，他有说到这个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问题，他也就说到说，如果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的话，就会对党造成致命的伤害，甚至是亡党亡国。而且呢，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他说，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了这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你当时就记得怎么样来看这样一句话哈？是不是这个其实影射到说这一次十八大对薄熙来和刘志军这两件这个案件一定会严惩不贷呢？ 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解读的方向肯定是朝着最近中纪委报告中提出的薄熙来和刘志军的这两个案件去解读。那其实说实话，我现在也正在准备去进入重庆代表团今天下午的这个分组讨论的会场。大家恐怕很希望，我注意到其实在身边有很多都是来自港台的记者，大家都 很关注， 希望知道说重庆方面的这么一个反应，或者说真的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博案和流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定性。那我想有一点恐怕是很明确的，就是说博案和流案一定会得到一个相当严厉的，这个流案已经有一个这个定性的，但是博的这个处理包括进入司法程序才刚刚进入，所以说从目前的这个 口气上来看应该会有一个比较严厉的惩罚的一个措施，因为明宏刚才提到在报告当中有这么一句说，党员干部要管好自己的身边人和亲属啊，这个恐怕是更有所指的，是指在今天的这个很多人说裸官啊，或者说可能本身关于自己腐败舞弊，但是他的家人却大肆敛财这样的现象大行其道的时候，新时期的腐败恐怕要以抓裙带关系甚至抓家族关系为切入点了。这相信其实在这方面的表述上面，胡总是比较坚决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跟未来法治建设也是明确可以寻找到未来的路径的。 你刚刚说到你马上要去这重庆代表党代表这个团进行一个采访哈，那这两天你跟这个地方党代表的这个接触当中，你有一些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和他们跟你有传达什么样的重要的信息呢？ 是这样，我当然也很希望地方的这个基层的党员代表能够说给我一些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大的消息，但是很遗憾我目前得到的一个感觉是呢，基层的党代表这次的表现普遍非常的谨慎，甚至可以说有一些过于谨慎了。因为如果你比较党代会和两会的话，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就是说两会会有代表提案的这个过程，但是党代会呢，党代表理论上并不会在会上提出提案，他只是第一是听取报告选举这个过程，因此很难说有没有议案这一回事。因此如果问一个党代表说你这次来有什么特别想提的话题或者说关注的议题呢，他恐怕会有一点怎么说呢，感觉有一点不知所措。那很多代表呢，他会从自己的身份出发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昨天碰到了两位基层的，一位是县委书记，另外一位呢也是这一级的，就是州委的一个书记。两位呢从各自应该分管的这个领域讲，哎，比如说他们都是来自中西部的，说希望得到中央更多的这个财政的支持啊，或者说资源方面希望中央给予更多的这个资源，权力上也能够更多的下放，管理方式上能不能有更多的改变。但是经常也让人疑惑说这个跟政府的这个职能啊中间有多少的重叠的部分。当然必须要理解的是，因为中共的这个执政党的地位，因此党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定，但是很难听到一般党员对于党建或者说反腐政改这样相对敏感性议题的公开的表态。相信也是在目前的一个政治气氛下，这个大家都有一点这个求稳或者说少说为妙这样的心态吧。 所以我看到的也海内外记者跟你说的这个党代表大家关注的焦点是不太一样的，或者说敢于发出来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昨天我们也是看到这个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布会上一共是有九个新闻媒体是做了这个提问哈，他们的问题也是涉及到这次十八大可能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在剩下的几天会程当中有哪些看点再去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深挖？ 那我想其实剩下的会程当中，因为政治报告已经过了，所以接下来呢就会看一个是选举，然后因为在会上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对， 那么在会后呢中央委员会又会选举产生新的政治局，那么相应的会有政治局常委。那在中国今天的权力谱系中，可以说政治局以及政治局的常委基本上是掌握了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了。因此恐怕这个重头戏或者说高潮会出现在15号这一天，因为大会是在14号结束，因此15号呢会有这个18届的一中全会， 对， 会有所有的选举出来，所以 新一届的领导层会有一个集体的亮相在15号。那最后不如我们来说一下北京现在一个气氛吧，就是在18大一个大会临近，我也是听说这个北京的出租车甚至这个后车窗的这个扶手它给卸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北京现在你感受到的？ 真的可以说现在北京你要用这个熟悉的说法的话，就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个我有目测去观察在长安街上的说警察或者其他各种制服的这个勤务人员，真的是每隔10米就会看到一个。 当地的市民什么反应？北京市民什么反应？是觉得好像有点干扰我的正常生活，还是觉得这个大事临近嘛，应该特事特办呢？ 说实话，我看 看到有很多都是志愿者的身份呢、啊，比如说在公交车上有很多这样知情的大爷大妈，那我相信他们恐怕平时也就是北京的市民，但是一般市民的意见呢，我现在在会场的周围很难接触到这样你所说的一般的市民，因为现在经常有封路啊，或者说加上经常有清场的措施、因此我相信如果我是居住在这里的话，我在这段时间也会避开这个地方。 但是明星你感受到比如说啊，这个内地的媒体哈、媒体大家这个市民可以通过网络来发言，我觉得大家这个今年关注十八大这个关注度，你觉得叫十七大十六大中国老百姓的关注度是提高了还是减小了？ 网络上的情况，我昨天特意去看了一下新闻中心网站，有一个叫做寄语十八大是人民网办的这么一个板块。我很想看一下这个网民的留言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啊，但是可以说也出乎意料，但也是意料之中，所有的留言都是希望十八大顺利召开啊，或者说感谢党的领导这样的这个表述，让人觉得好像有的太美好了。一点就是跟我们一般熟悉的中国的网络上的言论似乎不太一致。 好，跟这个呼应的呢，我想的是我们看到外媒的有一些专栏哈，写的是哎，我在微博上给你看到的民意清单大家关注到是什么呢，你给我快点告诉我这个新一届的班子什么时候产生，哎，你什么时候给我不封路了，什么时候呢这个北京的出租车的这个后车窗的扶手给我装上，可能会从这个实际生活的角度这么出发。好了，还是非常感谢明奇在北京给我们发回的报道哈，也是辛苦了。 好， 剩下几天 谢谢， 接着要听你从北京发回来的消息。保重。 好的， 好，再见。 再见，谢谢。 再见。 三地花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明红。 我们刚才说到哈，这次胡锦涛总书记的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政治报告呢，其中有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些表述是受到大家的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马上要连线香港城市大学郑宇硕，来听他给我们做一个解读。非常感谢郑宇硕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哈。今天上午呢是中共十八大是开幕了，那么胡总呢他做了任期内最后一次的政治报告，你听完整个政治报告有没有哪一部分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郑教授， 胡主席的报告呢主要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我相信比较引起大家注意的有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当然就是提到呢到2020年呢，希望人均的国民收益能翻一番，那这样子当然是一个非常宏伟的目标了。那意思就是说到2020年呢，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6000到7000元这样子的水平呢。此外呢，他也提到海洋的权益的问题。相信这个话题呢，会引起呢国内跟国际的注意。当然呢，我们知道谈这个问题呢，跟最近呢东海钓鱼岛跟南海南沙群岛的领头纠纷有关呢、也向国民的宣示中国领导层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事实上也对海外呢发出一个讯息。我们看到呢，目前呢，海外不少媒体呢。也相当注意这个问题。大家当然也同时要留意到了要打击贪污缺陷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反腐败的问题，其实您刚才谈到了一个是人均国民收入要翻一番，还有一个是海洋权益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那其实在十八大召开之前啊，海内外可能讨论最多的是一个政治改革的问题。那其实对于这个政治改革，胡总书记他是这样表达哈，他说政治改革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的前提下呢，会继续推展更广泛健全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他又讲到，他说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呢，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您是怎么理解的这样的表述？ 政治改革当然是中国国内跟海外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大家当然也留意到目前呢、这个喷出很运输，社会上的不满呢也渐渐的积累，贪污的问题也很严重，大家就期待在未来四年真的领导成为从事呢重要的政治改革。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在中国领导层眼中的政治改革很可能就是加强积身啊、干部层对社会呢多负责任的这样的，而不是呢大家认为呢真正的民主改革。我相信呢最重要的起点呢还是呢宪法上对国民呢保证的自由能得到了彻底的落实，然后呢媒体的自由、媒体的开放，事实上是应该走的一步了。这样子才能对这个干部层、对政府发挥监督的作用。整个人大系统也应该能发挥呢道代的监察的作用。还有呢，对公民社会呢，应该宽松一点呢。对各种呢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活动呢，也应该呢尽量的防范了。起码呢，在未来几年，我们希望呢，这几个方面呢，都有呢真正的进展的。 开放和自由，我相信也是很多香港人这个对于改革这么一个建议哈。那其实在内地呢一直有这么样一个争论，尤其是说到政治体制改革，近些年有人说要靠这个顶层设计，有人说呢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有这么一个争论。郑教授你怎么看？ 顶层设置当然是一个问题的，但是在一般国民的心目中，重点倒不是顶层设计呢，重点还是开放呢。当然我们不能期望呢明天就像美国一样一人一票选国家主席，但是刚才说了这个媒体的开放，这个人大发挥这个监督的作用，这个公民社会的防范起码也是应该开始的嘛。而且呢这种开放这种民主的改革呢，这个粗度这个幅度中国领导层还可以有相当的控制的，应该比较放心了。大家都是觉得目前大家对中央政府还是有相当的信任，政府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循序渐进的从事呢真正的改革，这样子呢是真真正正的为中国的长期久安呢打下好的基础的。 好，我相信在香港人的一个关注的点当中呢，除了政治体制改革，还会关注到这份政治报告会对中港的关系，会对港澳台的政策会怎么样一个表述。我们注意到哈，胡总提到说一国两制是取得了公认的成功，港澳同胞呢要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誉。您听完这样的表达，您是会有什么样的第一反应？ 其实呢香港人就接受中国拥有香港的权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意义。大家要明白香港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的国内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了。但是呢最近这几年呢来自中央政府的干预比较多。在这个中国大陆跟香港的经济社会整合之中呢也有一点摩擦。这需要呢耐心的处理的。绝对不能说什么香港人不满的抗议的人士跟外国势力啦，跟什么港英残余勾结了，这样子啦就把人们内部的矛盾发生了这个自我的矛盾，这个呢对香港的稳定绝对没有好处的。 好，那其实现在有这个评论，香港的评论说哈，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呢，是不是针对香港近期不想做中国人的言论而来，算是一种澄清和反击？那您认同这样的一个解读吗？ 大概呢，中央领导层对香港一些社会的现象是不放心、不满意。比方说有一些抗议示威的时候，把以前港英的旗帜也拿出来。这是非常小一小部分人的行动嘛，不代表香港的整体民意嘛。比方说 国呢也有一个什么教授叫孔庆东呢，把香港人骂什么就走，大家也不会太重视这样子的言论嘛。基本上就是呢，的确香港一部分人呢对中央对香港的干预，对这个国内跟香港的经济社会融合产生的摩擦有一点不满的。因此呢，在他们呢不满之余，就呢表示他们的不满的方式，就包括了港英以前的习气出来了。这事实上也是一种发泄的途径呢。 发泄的途径不是香港的主流。 不是主流，也不是不能说我们呢不想当中国人呢等等，绝对没有这个意思了。事实上香港人也明白中国很多发展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我们也明白现在呢我们的经济呢也跟国内的经济紧密的连在一块，我们也对国内的经济呢越来越依赖，这个整合的过程也是不可阻挡的了。 好，非常感谢今天郑宇硕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谈他对于十八大有哪些部分是印象最为深刻，并且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给出香港人的一些建议，还有对于中港现在两地一些小摩擦呀，认同到其实认识到这个港独并不是香港社会的一个主流。好了，再次感谢郑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你啊。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那刚刚呢，在我们前两部分已经来看到啊，这一次十八大这个胡总书记的政治报告当中呢，他的政治改革方面的一个评论和分析。那其实除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之外啊，还有一个话题呢，是最近相信是中国国内以及这个全球都非常关注的，那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这个民生问题， 对社会民生问题。 对，我们可以从很多这个新闻的这个素材当中看到，中国现在这个人口结构老龄化问题、养老金的这样一个风险问题，还有等等说到这个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一个等等问题，包括之前呢，我们在这一次政治汇报政治工作报告当中呢，有听那个词叫做公平正义啊，这也是说其实关乎到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大家觉得自己生活好不好了，对， 幸不幸福，对，很实际的问题， 幸不幸福真的不能光光是靠一个这个数据和这个中国的 GDP 的这个飞速增长，而是需要看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真实的一个感受。那在这一次胡总书记他的政治报告当中呢，有具体哪些这个民生问题呢？那我们是连线到了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周孝正，那我们请周教授来为我们进行一个分析解读。周教授您好。 你好。 那我们看到在今天上午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当中呢，就有提到这个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来加强社会建设，他就提到呢这个重要任务，像包括有这个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还有这个提高这个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以及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等这样一些任务。首先就第一个问题啊，周教授想问一下您怎么来看这一次胡锦涛书记在这个民生问题上他所做出这样一个报告呢？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因为主题呢就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人就应该能过上一个最低起码的有人的尊严的生活，所以叫社会保障，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他现在强调这个东西呢是本质的之一。 那具体方面您看到哈，比如说我们一直看到中国这个社会问题当中很突出的最近就是一个人口结构老化的问题，那最近呢未来中国如何来调整社会结构来保证竞争力，我也听到有一个说法哈，叫做说这个适当停滞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我不知道您觉得这个政策可行吗？那中国人口结构这个问题老化是否像我们想的那样那么严峻呢？ 对，这就是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的人口老化为什么这么快？除了一个自然原因，就是人的预期寿命啊在提高，但是还有一个人为的原因，就是在1980年前后紧急刹车，由周恩来总理确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基调，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变成了一个正好，由两个正好变成一个正好。但是当时呢，中央就讲了，这是一个一代人的政策，它属于急刹车。 它会造成独生子女的教育出现问题，会造成人口的急剧老化出现问题。一代人多长时间呢？25年到30年。哎，咱们往多了说，30周年，也就是说1980年开始急刹车，到2010年已经30周年了。所以说现在呢，他就必须的放二胎，我们叫刻不容缓。那就是我们人民大学的校长季宝成，他是人大代表，连续4年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强烈的呼吁放二胎刻不容缓，因为已经30多周年了。 嗯， 这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还有呢，就是老化已经形成了，那么就得把这个养老金有巨大的缺口，这是由腐败造成的。 对， 这时候呢，所以他就得必须得反腐败。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必须得这个加强这个问题的研究，因为这个事儿已经成了。 嗯，您说到这个养老保险这个问题哈，其实呢，这个全国社保基金总资产呢是8689亿元，我这里有一个这样一个数据哈，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呢就是高达了1.92万亿，有一个说法呢，社会这个保障基金规模越大，这个增值保值的压力也就越大。您怎么来看这个养老金在之后会不会进行一些社保基金的这个投资改革？ 对，因为现在通货膨胀呢也是比较厉害的，如果你把它存到固定的存在银行，固定存款的利率它是个负利率，因为它赶不上通货膨胀的增长，它赶不上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如果你去投资，投资有风险，所以有的说社保基金要入市，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儿，因为你入了市了，如果一旦它要是赔了，比如说股市它要跌了，谁负这责任啊？所以说这一部分养老金实际上是一个民生的一个大问题，以前有巨额养老金，由于腐败大量流失，所以这次啊，胡锦涛总书记讲腐败就是一定要严惩不贷。 是，他也提出了说，如果腐败继续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亡党亡国的这个危险，他也是提出这一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知道您是研究这个社会学的哈，那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说到中国城镇率呢是首次超过了50%，那城镇人口呢是首次超过农村人口，那您看到城镇化所带来的一个挑战和机遇又是什么呢？那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 对，首先就是过度的城镇化其实并不是好事儿，所以说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是城乡一体化，而不是片面的强调要把农村的人他们都进了城，因为各大城市病。这次你从纽约，美国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城市纽约，你看它受到这个风灾，所以说我们叫做特大城市病，它并不是就是方向，而且应该叫城乡一体化，甚至于对于特大城市我们叫逆城市化。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建造一个这个防止这些特大城市的这些弊病，水泥的森林，包括抗灾的能力非常差，一旦特大城要没有了电，整个就瘫痪。 我们来看到，比如说您刚刚说到美国哈，美国有这个大家是这个卫星城嘛，去过美国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各个城之间都是需要这个驾车才能到达，然后呢，大家是自己生活在自己这个小区当中，就俗称叫做卫星城。那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所说到这个城市一体化，未来这个结构变化，会持续城市一体化这样呢，还是说会在这个城市一体化当中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说，以我们中国的农村呢，实际上最起码让它城镇化。就是说它是小城镇，不要让它集中到特大城市，特大都病入膏肓。那么小城镇呢，实际上就是社区，一个原来的一个村子，它其实就是一个社区。那么关键是要取消这个我们人为制造的户口，也就是农村人他们是农业户口，我们城里人是非农业户口，这个壁垒必须得慢慢的来打破。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原因，是吧？你比如说有很多城市人他愿意到农村去，因为农村的房子也比较便宜，但是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荒唐的说法叫小产权，是吧？小产权是不是产权？也是产权，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问题就在这集体所有制的。既然人家一个集体有这地，人家为什么不能变更土地的用途？人家为什么不能拿出集体所有制的地的一部分搞房地产开发？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能到农村的去买房？这是非常荒唐的事情，这就是问题的一个实质。如果你不取消户口，你不取消这种所谓的小产权房子这种说法，那么城市的房子特别贵，你也买不起，那么农村的房他不让你买。 的确啊，嗯，我们说到这个中国户籍制度延伸出来的这个问题哈，是压着中国的三座大山，第一个是买房，第二上学，还第三个是看病。那您怎么来看这个中国户籍制度未来的一个改革方向？ 对，现在他提出来的政治文明、政治体制的积极稳妥的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我想政治体制改革一个中心的一个关键问题之一，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说怎么来破解城乡人为的把它分割，人为的给它搞一个所谓的户口，人为的造成人家小产权，所谓小产权房还是不许买卖的，这些必须得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解决。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周导，我想请问您说，在昨天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发言人蔡明照有说到，有关部门呢已经是形成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那其实这个收入分配制度也是谈了很多年，为什么说这个谈了那么多年之后一直迟迟未推出，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您看到收入分配制度要如何才能够真正解决经济问题，从而解决现在中国面临到的社会矛盾的问题呢？ 对，这次胡锦涛总书记讲嘛，要打击那个非法收入，要对于那高收入的要控制他们。最关键一句话，为了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也就是那些国企的那些干部，他们是高收入的一个群体，必须他们得说清楚，你们那些收入都哪来的，你照章纳税没纳税，作为个人所得税，这是一关键。但是这个收入制度改革我们提了这么些年，但是两极分化还在加剧啊，那么这个，所以说收入分配的不公是一个最大的不公之一，包括还有一个叫司法不公。那么这个的问题就卡在了政治体制改革，你能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简单的说法，所有的各级的干部，你们能不能公布你们自己的财产、你们自己的收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不走，别的免谈。 好的，谢谢周教授给我们分析到有关在这个社会民生问题我们来看到的一些关注焦点，谢谢您，再见。好了，欢迎回到今天的三 D 化新闻，我是明红， 我是樊素。 那今天呢，我们三 D 化新闻是一起来看到这个十八大代表在今天开幕式上呢，这个胡锦涛书记是发表的他的这个政治报告当中啊，是就各个方面来进行了一个这个总结。那最后一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看到说，在这个十八大报告当中呢，他有提到有关这个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其实这个呢，说到是这个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情况。 好，马上要连线到的是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的教授蔡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胡锦涛总书记在这个报告当中提及对于两岸关系的表述，他会做一个怎么样的解读。好，非常感谢中国文化大学中山与大陆研究所教授蔡伟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哈。其实我们知道今天是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日，那胡锦涛总书记呢是刚刚做这个任内的最后一次政治报告，那刚刚也是提及到这个两岸的关系，而且我们也是留意到呢，昨天在十八大这个首次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新闻发言人蔡明照他已经被问到两岸关系的问题，他就评价说，他说这几年是台海形势最为安定祥和，两岸关系发展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同时呢，我们又看到台湾这边马英九他在八月份的国民党的中常会上就表示说，因为政策调整得宜呢，目前是台湾与大陆关系60年来最好。那两岸关系，两岸的领导人是做这样的评价，您自己是怎么看呢？ 这个过去坦白讲，至少在2008年以后，两岸关系相对来说是确实是在最好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双方面的这个负责人最高领导人嘛，都做出了具体的贡献。您刚才特别提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一些讲话哈，其实 我们知道中共对原则的坚持，它是向来是非常明确的，它立场是非常一贯的。比如说追求国家统一啊，一个中国的原则，绝对不容挑衅，对不对？这个中共历来是坚持这个东西。那在胡锦涛主政这一段期间，我们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哈。比如说他曾经提出四个绝不哈，三个贯彻就是这个什么统一大业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绝不动摇，诸如此类的哈，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哈，这个跟他刚才的讲话是一贯呼应的哈，前后呼应。那另外就是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哈，他曾经在他任内通过了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对不对？把中国大陆的底线画得非常的清楚。那他其实他是在两岸维持现状的情况之下，然后追求进一步的发展。那他让台北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基本底线是不能够碰触的，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也有所谓的胡六点，对不对？这个大家也知道，那讲的是非常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看到了哈，在他主政期间，比如说他有提出这个新兴三段论啊，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啊。所以在中国大陆这一部分来说，胡锦涛执政期间的两岸政策哈，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是在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通过之后，后来台湾的国民党、亲党、亲民党、新党的三党的主席都先后去过中国大陆嘛，对不对？那两岸关系确实在胡锦涛主政的时间有很大的突破，当然也不只是中国大陆单方面。那尤其是2008年，我前面也讲过了，马总统执政以后啊，取得政权以后，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嘛。比如说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九二共识，在九二共识的精神上基础上，然后我们恢复了两海基海协两会的会谈，也谈了8次，甚至于我们也签了这个 X 法。对不对？所以马总统的政策基本上也是在不统不独不武对台湾有利啊，这个以人民这个为依归的这个前提之下，对不对？两岸关系确实是走得不错。那所以马总统的讲话也是这个非常的得体，反映了事实的状况嘛。 那您觉得就是新一届领导人，我们相信会在11月15号有一个集体亮相哈。那昨天其实在这个记者会上呢，这个新闻发言人也是被问到，他说新一届领导人对两岸会不会有更多新的作为，那新一届领导人有没有和台湾方面进行任何的政治谈判的可能？那这个发言人他说呢，会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两岸的协商进程，重点呢还是在经济合作方面，那至于政治议题呢，我们迟早是要面对的。那听到这样的言论，您的分析怎么样？ 我基本上也同意这种想法。我们很客观的来看哈，那接任总书记之后，他起码要花1年半载的时间，把他的精力处理这个接班的事宜，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宜，还有他和各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嘛，对不对？所以他大部分的精力应该是会处理那一些事情，而且两岸关系如果讲起来是60年来最好的一段时期，大概他就不会在目前这个节骨眼上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一部分，因为他本来就是实际相当的平顺。那在既有的基础之上啊，继续的往前发展，我相信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事实上哈，在前一阵子台湾海陆两会这个人事改组的时候，大陆的这个国台办主任王毅也曾经讲过一次啊，他就说基本上大陆的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大陆的对台政策是方向不变、方法不变、立场不变、原则不变，对不对？还有所谓的4个不变哈，所以基本上就会是还是先易后难，还是循序渐进，还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反对台独的基本立场啊，然后继续往前去走。当然我们会可能会想象得到，就是全部进入状况之后，他可能也要一段的时间，他才能够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更精致的啊，当然原则是不会有变，对不对？在技术层面，更精致的一套对台政策的新的论述。我前面讲了胡锦涛，总书记任内他做了一连串的事情嘛，对不对？当然跟台湾的配合也有很大的关联啊，但双方面都要肯定的啊。 您刚才讲到，就是这个大陆这边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要在这个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这么一个前提之下，那么我们也是看到哈，有可能是在2016年会是民进党上台。如果民进党上台执政，但是他又没有抛弃这个台独路线的主张的话，您觉得算是两岸关系一个倒退吗？ 我相信还有一段时间。第一个这个前提会不会2016年民进党就执政，这个还有讨论的空间。当然2014年这个就目前看起来马政府的这种民调数字是不太好看，对不对？因为在五都选举地方选举大概不牵涉到所谓的认同所谓的统独的问题嘛，所以没那么严重啊。但是到了2016年的时候，可能如果国民党的气势还是起不来，但是因为牵涉到这个两岸关系，牵涉到统独，牵涉到认同的问题哈，那老百姓可能又会做另外一方面的挣扎，要在两者之间做一个取舍。万一或假设如果民进党上台，而且从现在到2016还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个谢长廷呢，蔡英文他们不是讲说要跟中国接触吗？然后要进行了解，那他们是不是转得过来？我不知道哈，我其实是有点保留了，因为他们大概不太容易转得过来，他们的分离主义的那种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哈。那如果他转不过来，而2016年又是他当选的话，那是民进党重新主政的话，那对两岸关系当然是会造成某种程度的不可预知的一个冲击了哈。至于在这2016年之前，您刚才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哈，我们还没有仔细讨论的，就是所谓的政治谈判、政治对话、和平协议这些东西哈。就我目前的理解哈，看起来是大概不至于发展的这么快了。那现在能够做的、可以做的、愿意做的，大概就是两岸互设办事处的问题啊， 加强民间的往来， 加强民间的往来，这是一贯都在做的了。另外就是台湾我们自己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说取消我们法律上对陆配陆生的各项歧视性的待遇啊，这个是马总统念之在之想要做的事情。那另外在文化教育方面，是不是能够达成所谓的 ECFA 之类的这个东西，可能不同的部会、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看法。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我们两岸哈，大家都要具有一些耐心，具有一些善意。 好，这是您的分析。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是看到哈，美国总统选举呢是在昨天尘埃落定了，那么奥巴马的连任对于两岸关系会有影响吗？这会不会像现在评论所说，就是没有影响，是稳定的？ 我讲一句笑话，其实即使是 Romney 当选哈，他能够走多远，大家心里也有数嘛。他即使当选了，他当选第一天，他也不敢宣布中国是这个什么叫汇率什么什么 currency 对操纵国哈，我也不相信他敢呐哈。因为每次在选举之前，中国大陆总是倒霉一点哈，躺着也会中枪哈，就把他抓出来骂一顿，这个就叫 China Basin。包括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每次选举就把中国大陆抓出来修理一阵子哈。那我不觉得奥巴马当选，我昨天还在跟美国驻台的官员在聊天谈这个事情哈，大家都说其实就会在既定的轨道之下继续的往前去走。当初竞选的那种情绪性的语言哈，大家就 put aside 就摆在旁边去了，对不对？而且好好的非常理性的务实的处理中美之间的旗舰啊，中美之间这个合则两利、分则两害、斗则双输的这种局面嘛，对不对？那同样的，美国跟台湾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了哈。所谓的 TIFA、所谓的 TPP， 这些东西，美国还是要个案审查，还是要以他自己的最大利益为标准嘛，对不对？那对台军售哈，我也不认为。美国要卖 F-16CD 给我们，我们还不见得愿意要买呢，对不对？我们也要考虑我们自己的最大利益了。好，那 好的，非常感谢您，蔡教授，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 好。 其实，在节目最后，我特别想引出这个胡锦涛书记他说到的这个十八大的一个主题。他最后一句话说到的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我特别为什么要特别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一直大家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相信这样一条道路是中国前所未有的一条道路，没有人走过的，外国也没有人走过的，所以未来会怎样，都是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老百姓、中国人民所期待的。 也确实如很多的媒体报道所说哈，中国现在是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那么关于十八大呢，我们还有很多的看点，那么在接下来的3D换新闻当中，也欢迎你的持续关注。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明宏， 拜拜， 我们再见。